着雨，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。 每一秒有你的时光。

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Yo adoro a Beijing.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. Мне Пекин как город пасанд картину. Мне Пекин радуюсь. 我爱北京。 挖掘地情资源，展示地域文化，存史资政育人，服务社会公众。北京故事，说给你听。 969据说北京， 主持人李想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、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。 北京故事说给你听，欢迎收听969据说北京，我是主持人李想。今天的智说北京，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北京人何时开始吃辣。北京人爱吃辣颇有口碑，据统计，北京人目前一天要吃掉650吨辣椒，平均每个成年人超过了一两。然而历史上著名的十辣区中，北京却不在其列，老北京美食绝大多数口味平淡，不禁令人好奇，北京人何时喜欢上辣椒了呢？辣椒是明末传入中国的，明代海外贸易发达，最典型的例证是以白银为货币，中国本土基本不产银，银通过海外贸易获得。据统计，当时美洲殖民者掠夺的白银1/4输入了中国，与白银一起到来的还有玉米、红薯、花生等美洲作物，而辣椒在其中并不显眼。辣椒刚到中国时被当成是观赏的植物，因来自海外故称为海椒，又叫番椒。此前中国人食辣是花椒、芥末和茱萸汁，这里的茱萸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不是一回事，是食用茱萸，明代人们把它的果实捣汁加上石灰食用。辣椒传入中国有三条途径，一是经朝鲜入东北，一是从江浙沿长江入内地，一是从荷兰到台湾地区。东北、台湾当时地广人稀，对中原影响较少，为江浙这一路后来传到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，影响深远。其实江浙人对辣椒并不认可，比如江苏省直到民国时期才开始种植辣椒。清初北京周边已有种植辣椒的记载，当时船民用它驱寒，携种北上，使它得到推广。辣椒的突出优势是成本低，易种植，特别适合制作泡菜。过去北方冬季蔬菜少，辣椒成了必不可少的口味。此外，它能御寒，得到冬季相对寒冷地区人们的普遍欢迎。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老北京对辣椒却不太接受。古人认为饮食清淡才能养生，刺激性食物对身体有害。清代北京菜以淮扬菜、鲁菜为正宗，到京城的官员、商人和举子多来自江南富庶区，注重饮食的仪态，将吃辣看成是不文明、粗鲁的表现，他们是当时风尚的标杆，所以老北京人对食辣颇有蔑视。此外，辣椒伤眼，老北京城风沙大，眼疾多，客观上也抑制了辣椒的传播。虽然辣椒在民间受欢迎，但在正式场合基本看不到它的影子，所以传统北京菜中辣味甚少。北京人大规模食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习惯，一是外来人口多了，很多人来自嗜辣地区，二是生活节奏加快，辣椒给人带来的刺激比较直接，适合快餐，三是主流意见提倡吃辣，认为它强身健体，嗜辣者甚至被认为更革命更豪爽，种种原因重叠，自然移风易俗。在今天，我国辣椒产量已占世界的 46%， 八大菜系完全成了辣椒的天下。辣椒在提味的同时，也取缔了中国菜的丰富性，一个辣味掩盖了不同口味间的差别，甚至烤鸭都加辣椒，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现在手自一体档位的车越来越多了，而很多司机把手动模式当成了摆设，有的从来就没有用过。开惯了手动挡的老司机还真是不太习惯，日常行车时我们用 D 档就能够满足了，但是在什么场景下要用手动模式呢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实质就是一个自动变速箱，与单纯的自动变速箱毫无差别，只是多了这么一个电脑程序，能够让你手动控制而已。档位显示一般是字母 M， 有的是 S， 挂入这个档位就表示进入了手动模式，也不会自动升档了。在上下坡的时候用 D 档的话，它的档位控制不一定精准，开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，这个时候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，锁定在一档或者二档，降低速度，增大扭矩。下大坡时切换手动模式，挂入一个较低的档位，可以很好的利用发动机制动，减小踩刹车的力度，增大安全性。还有在超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用手动挡的模式，特别是像大货车这种并排行驶比较危险的车辆，需要尽快超越，而此时正好赶上上坡，这时可以切换到手动挡，降低档位，增大扭矩，实现迅速超越。在冬天很滑的冰雪路面，若用 D 档起步，用的一定是一档，而一档的扭矩最大，就容易打滑，这个时候可以切换到手动模式，挂入二档或者三档来起步，扭矩小了，打滑的几率也就小了，更有利于起步。这就像我们人在冰雪路面行走，我们轻轻地走就不容易滑倒，若是我们抬脚就跑，很容易就滑倒了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手动挡的位置和 D 档的位置紧挨着，操作时可以随意切换，不需要停车，也不需要踩刹车，你学会熟练使用了吗？ 才懂惜这是恋爱。